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他不爱我》，翻唱的人是老牌的台湾歌手文章。文章和黄小琥一样，都拥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相当具有特色的嗓音，他们的声音里面很轻易的就可以唱出寂寞，治愈情伤。纵横歌坛20多年，文章有过幸运，有过辉煌，也有过困惑、挫折和失败，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也因为这些年他看遍人生百态，所以也积淀了更深刻的情绪。大牌周大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也是一位铁嗓歌手，他是王雪娥。 爱上你一切，我是完全属于我，我真的很自由，我真的很快乐。爱上你以后，我的心一分为二，一半留给寂寞，一半留给等候。一天一天渐渐心甘情愿，让你的片刻温柔变成我的枷锁，一遍一遍慢慢无际无边，让我的一生一恋变成你的昨天。我、爱人，好想再见你一面，好想再抱紧你一点，好想再重来。也许 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记得当年王杰以一种悲情歌手的形象出现的时候，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词作来概括他：昨日的浪子，今日的巨星，明日的传奇。如今距离一场游戏一场梦最初的声音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，但是王杰却终究没有能够成为传奇。 台北的黄昏，人还在浮沉，我也在浮沉，匆忙的脚跟，空洞的眼神，现实就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安稳，所有认真所有责任被你看得不值一文，原来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。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，我难以翻身，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还相信永恒。是寂寞的难哭语言，你眼里的正在发生，再多努力再多苦争，也要失去爱的可能，原来坚持的完整，爱就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伤心依旧久久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，如果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的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绝情的风景，当地球转到尽头，也找不回我的真心。伤心依旧久久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，如果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的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的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， 这是王杰的《伤心1999》。王杰的歌仍然是属于记忆当中的那个经典时代，也是台湾歌坛迄今为止最辉煌、最百花齐放、最多人才涌现的时代。郑智化、赵传、黄舒骏、陈升、张雨生、吴思凯、高明骏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今还在歌坛坚守，而另外一些人则已经离开，甚至去了天堂。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要求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听懂王杰的歌，你只能尝试从他的歌里面窥视一个成熟男人内心的伤口和悲情。男人都有英雄情节，而女人则有浪子情节，这些旋律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烙下痕迹。大牌朱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一个沧桑的声音，他是小刚，周传雄。 你难以入睡，用什么可以麻醉？

谁最深爱你？ 人在雨中，来自于张学友，这里是我们的大牌主打歌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林隆璇和周慧敏的合作留言。应该说这首歌也是让周慧敏来奠定她的玉女歌手身份的作品。尽管周慧敏近些年淡出娱乐圈，但是大家对她的名字仍然觉得如雷贯耳。林隆璇这个名字似乎并没有巨星的光环，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，他以制作人的身份参与了多位大牌歌手的专辑。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看他们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，在多才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，渐渐苍白。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， 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路往昔。 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， 但愿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路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，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，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。 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。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但愿你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去香港歌坛来听到郑秀文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《舍不得你》，在当年红透全香港，夺得了多个奖项，成为各大颁奖典礼的年度十大金曲。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，寻寻觅觅没再迷惘，得你引领我，偏偏你亦为我，令我找到片段亮。 起高飞，你全是我最令人想的美。知识你爱过你，感激你念过你，无奈到最后 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 确定，细心告诉你台北好天气。惊喜像一颗兴奋剂，南方阳光满地，台北究竟飘于冬季。你说别忘记，早晚加建议。常常在夜里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，像认真的孩子。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走在半空中，要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，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，我挂在风颤抖。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忆动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，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。 冷漠，哦，对，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同寂寞？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于李泉的《走钢索的人》，他以留声机的音效起头，整首歌充满了50年代夜上海的味道，让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充满了戏剧感，而他的声音的表情则是慵懒的自如的。如果你听过李泉的歌，你会发现他的所有的歌曲里面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腔调，即使是爱情的话题似乎都被冠上了一层淡淡的怀旧的文人气质，而且他的创作里面钢琴和弦乐几乎是重要的元素，就跟你听到和李泉合作很多的范晓萱。我是林哥。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，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的那扇窗口，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，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，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